OK， 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来自满舒克带给我们一首歌，叫的是做我的猫啊。没错，现在呢喜欢这个猫猫的人呢真的是越来越多了哈，动不动呢就会有人说好想吸猫呀、啊、然后呢就会出现了有很多像猫猫的一些咖啡馆啊、书店啊等等等等，很多人都非常的喜欢，那觉得会在宁静当中呢也会有灵动的一种感觉啊。所以呢广播前的你有没有很想拥有一只属于自己的小猫或者是狗狗呢？那不得不说这种颜值很高又很温顺的动物们呢的确能够安抚到我们的心情，给我们很多的安慰啊。但是呢不管它们有多么的可爱，都不如身边有一个真正爱你的人哦，因为呢他会陪着你笑，陪着你哭，陪着你一起去旅行。所以呢下面这样一首歌呢我们来听听看，是来自许飞的我们终究会牵手旅行，听听看吧。 无数花落在你眼里很轻，另一个世界的声音倾听，我默念一首诗在午后的阳光里，你坐在秋千上隐藏不住笑意，于是风伤口来回穿行城市，一直写难存的文字，在寂寞的夜里我们终究会牵手旅行，风光稻城或是巴黎，我们终究会牵手旅行，日光倾斜带上这旋律，月亮空气太过甜蜜，只许我说你听，不必害怕一路艰辛，只许爱坚持看云淡 Hot music all day long.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我们说呢，喜欢一个人呢是忐忑不安的啊，尤其呢是两个人分隔两地，会情不自禁的想象这个时候的他在做些什么呢，啊，有没有在想你呢，啊，那边是什么样的天气呢，那今天中午吃了什么样的午餐呢，在自己脑海当中呢，你可能会有无数种的画面，无数种的结局，但是呢就是没有勇气去张开自己的嘴巴去慰问对方啊。但是呢没有关系，即便我们过于羞涩，但是呢只要真的有爱有信任，就算是隔着千山万水，就算是隔着茫茫人海，你们依旧会稳稳的爱着，稳稳的幸福着，是吧？那所以想到这儿，之前的那些所有的假想又会是怎样呢，是吧？所以呢听听这样一首歌，来自戴佩妮，怎样。 我这里天快要黑了，那里呢，我这里天气凉凉的，那里呢，我这里一切记了，而那你呢，我这里天快要亮了，那里呢，我这里天气很炎热，那里呢，我这里一切都变了，我变得不哭，我把照片也收起了，而那你呢，如果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我们是不是还是深爱着对方，像开始是那样，握着手就算天快亮，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我们是不是瞒着对方，像结束时那样，明知道你没有错，还硬要我原谅。就算天快亮，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我们是不是还是隐瞒着对方，像结束时那样，明知道你没有错，还硬要我原谅，我不会原谅，我怎么原谅。 没错，坚持的心呢永远会是年轻的啊，那年轻的心呢不会在虚度中得到充实，那只是空虚罢了。所以呢趁我们年轻呢，我们应该不懈的努力把握好自己的时光啊。好了，那么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呢也是充满着满满的力量，是来自美国的独立摇滚乐队 Walk the Moon 啊带给我们的一首歌曲，叫做是 Back to You。 那这是一首让你能够情不自禁的放下自己的手机一起来摇摆一下的歌曲。一成不变的生活总需要一些热情才能够闪闪发光啊，所以呢听听看吧， Back to You。 I was a child walking with giants 100 feet tall out in the wild, you wouldn't believe all the things that I saw. I took a high road out in the open under those stars, and all the while I just got closer to going too far. So now I'm running like you set me free out in the wild.

记总是在意料之中的 Oh no， 每个就是太早选我们都想要的控制不了沉默，我控制整个音符带动着你是不是在嚣张的手着，嘿一言不合开始唱着 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袁娅维和自己的好友丁少华共同带给我们的一首灵动的单曲，叫做是卡西诺。那么在音乐生涯中长期互为知音的两个人呢，在这样的一个歌曲当中以及这首歌的 MV 当中呢，真的是默契的互动了一次啊，为歌迷的耳朵呢带来了福音啊。那因为就在去年呢，袁娅维的一曲说散就散引发了全民的分享热潮，理性细致的演唱获得了广泛的好评啊，那么全网的播放量呢更是突破了2.2亿，可以说是唱进了每个人的心里。所以呢，这就是一个优秀的歌手和一首优秀的作品带给我们的力量，是吧？希望这样一首歌能够喜欢，也希望二位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更多精彩的合作。好了，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那接下来这样一首歌曲呢也非常好听，是一首全新的单曲哦，有请我的搭档董鹏为我们今天全新推荐，掌声请。 Power Music 新能量单曲推荐。 大乔小乔推出了新歌《内心的仰望》。这些年乔小刀归隐云南，在丽江做木工，很少向外张望。他说追不上新鲜事物，只能在旧时光里假装徜徉。闲云野鹤的生活让他对世界有了新的看法，比如只有过了河的人才懂得山川冰凉，看古人流淌的字里方向也能略体会他们当时的悲伤。内心的仰望大概如此。我是 DJ 董鹏，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大乔小乔内心的仰望。 没有青山醉酒，没有伸手挽留，没有春风雨冬，不见隔着烟云，只有月光能看见你在静静地看着他，只有目光能理解你内心的仰望。可怜的笑容，你在哪里绽放？灵光处处隐藏，我却在土地上发着光，只有月光能看见你在静静地看着它，只有目光能理解你内心的仰望。 没有心愿可许，没有覆水享受，没有梦境显然，不见皱褶迂回， 只有月光能看见你 在静静地看着他，只有目光能理解你内心的仰望。匆匆的往事，不是你知道的维度，为了解 All day long.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那么接下来呢，要听到的这样一位歌手呢，他的名字叫做是金海心啊。他的很多作品呢，也斩获了众多流行乐坛当中很多重要的奖项。可是最近呢，真的是很少听到他的新作品了，是不是？但是呢，为了解解馋，我们只能先请出这首歌喽，就是那首非常耳熟能详的《把耳朵叫醒》，我们就来一起听听吧。 有一句话说得好，叫做是装睡的人呢是叫不醒的。那不知道听了这首歌曲之后，那些装睡的人还能够继续的装下去吗？那有些时候呢，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呢是很奇怪的哈，不能够靠得太近，也不能够离得太远，要讲究到一个分寸。那所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是来自理想和 Evelyn 带过我们的一首歌曲，叫做是远近啊，简直呢就是唱尽了这样的一种关系。那仔细想一想呢，还真的是有这样的一种人，就是你一靠近他，他就会跑，而有的人呢，你不用喊，他自己也会来吧。那不管是远远近近，都希望我们的这段经历回想起来的时候呢，是那么的美好和那么的有趣的哈。所以呢，最后一首歌曲《远近》来送给大家。那今天的能量音乐就到这里喽。那我们也希望这一个小时带给你们是满满的欢乐，还有这个能量。在节目最后呢，还是再次祝愿大家五一节快乐，好好的享受自己的假期吧。那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收听娱乐最王台我们的战马能量音乐，明天再会喽，拜拜。 不坚定，全都是你。一开口就开始怀疑，一敷衍就容易有关系，对多数是充满信心，却唯独你，却唯独你。这世上很多东西与时间无声关系，一开始就 Power music. I can swear, I can joke. I see what's on my mind. If I drink, if I smoke, I keep up with the guys. And you see me holding up my middle finger to the world. Like your ribbons and your pearls. Cause I'm not just a pretty girl. Say goodbye, yeah, yeah.